啊，她为什么发飙呢？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坐在了她老公的副驾驶座上，然后呢就被别人拍了下来，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好事的啊，这个就说啊，她老公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于是这位女性就发飙了，说啊，谁让你坐副驾驶的啊，脏了我家车。嗯，然后呢由此还引发了一个大讨论，就是说这个副驾驶的座位啊，一定是留给自己老婆的。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 爱人专座吗？ 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 我听说过这个说法，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你说如果除了司机，另外就只有一个人，另外这个人还是司机的朋友，俩人一块开车，你说难道像老板和司机一样的前后坐着吗？ 就是按照有一些女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这个样子的，就这个座位，老公你得有这个意识啊，你比如说他要上前面的副驾驶坐着，哎，你还是坐后面吧。啊，包括还有一些女的，她们会有一种什么做法呢？比如说，她们的这个副驾驶的座椅啊，她们都是调好了的，啊，比如说这个前面的宽度啊，然后呢，包括躺下的这个角度啊，都已经是定好的。哎，如果她上去一坐不舒服，谁坐我副驾驶了？谁坐我专座了？哎，她就会发怒。哎，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由这个引发一个话题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说一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就规定说这个东西你绝对不能碰，或者你做了这个事情，我这个心里就不舒服。 就是自己专属的呗。 啊、自己专属的东西啊、嗯，这个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副驾驶这种事情， 很介意。 哎，有没有发生过？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的故事和情景，包括你们怎么处理的， 对， 好吧， 我们特想知道最后那个你们怎么处理的。 哎，对，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禁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设置，就是即便是你不说出来，但是呢，你可能真的碰到有人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心里也会不得劲儿。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我呢，就对别人动我的电脑，我比较介意。 嗯 啊， 就因为里面都是自己比较私密的东西，是不是？ 哎，你说对了。哎，就是反正就不知道为啥，就是比如说别人他在那地方动我电脑的话，就总觉得就是 火往上窜， 不是，就是觉得心里哎呀这个膈应啊，就是觉得哎呀你什么时候用完了，你赶紧的，或者怎么样，反正就心里老是有那种有一股不痛快的劲儿在那地方。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块自留地嘛，对不对？ 嗯， 就别人一碰，然后自己专属的东西或者是侵犯到了，就会觉得不舒服。 哎， 那有没有听众朋友这样的感觉？ 哎， 您赶紧这个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然后编辑一下您认为这个自留地， 哎，您的自留地啊，不，就别人碰了以后心里不舒服的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东西， 哎， 包括这个有没有过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啊，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妈妈看手机， 嗯， 疏忽危险，小女孩掉下火车站台。 哇， 嗯， 今年11月1号到明年的4月30号之间呢，可以领取电动自行车的临时标志。 还有协和医院西单院区部分专科门诊分两批暂迁至东院。 哎，交管业务呢都可以就近在邮政的网点办理了。 还有一名被告当庭吃掉遗嘱，哎，他的下场会是如何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看一下一条消息啊。首先说一件事情，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就在前天下午3:35，在北京站的站台上，有一名女乘客带着自己的女儿啊，这个坐火车，在站台上啊，光顾着自己看手机呢。这位妈妈就没有留意自己随行的女儿，孩子好奇越过了安全线，然后哭嚓一下子掉到了这个 站台底下。当孩子掉下站台的时候，客运车间的工作人员张伟正好在附近，就听到了这个喊叫声，然后用电台联系指挥中心，询问是否能够下台救人。然后呢，得到运转车间这个站台工作人员和指挥中心的肯定答复之后，张伟和妈妈的和孩子的妈妈，然后就跳下了这个站台，把这个孩子给救了上来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张伟的这个处置流程也是非常标准的，因为你比如说救人也不能盲目啊，万一你这个时候一下子呼噜呼噜大家都跳下去了，就是咔火车来了，或者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更大的意外伤害啊等等的这些情况。那这个小孩呢是被救上来之后，就是到车站的医务室去查看，孩子的头部是有磕碰伤，但是精神还不错，一家人也把票退了啊，这个对工作人员也是千恩万谢。那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家属决定先在车站周围找个临时住所继续观察观察。 啊，据了解呢，北京站在进站的验票口，还有各个候车大厅，还有这个检票口和乘车通道里呢，均进行了安全广播宣示，而且提示带小孩出行的旅客按照铁路安全规定和安全标志乘车出行，防止发生意外。什么时候能看手机啊？这个出事之后，后悔也晚了。 所以这个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了， 对 吧？已经酿成过无数的悲剧了，还是有些人就是粗心大意， 不长记性。 哎，我们前一段时间还互动过一些话题，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啊，这个自己还这个孩子呢，完全还没有习惯，身边已经多了一份牵挂，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啊，一定别忘了，你已经是个爸爸妈妈了啊！ 哎，可是您说这大部分人不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吗？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他的心理的成熟程度嘛， 对吧？其实他没有做好准备。 嗯， 我其实到现在也经常看到在饭馆里面，这个妈妈，我你知道最近也是经常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去吃饭，自己玩手机，然后孩子从桌上出溜下去就开始玩，他根本就没有在看。经常在饭馆里看到这一幕。 哦、对。就是还老想着自己呢啊！ 对， 好，再来看一下，市交管局昨天正式发布正式消息，使用产品目录外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可以在今年11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4月30号之间领取临时标志。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进行线上申报、线下领取，也可以通过该 APP 预约时间地点之后到现场提交身份证明，并且交验车辆后领取临时标志。 目前的东城区正在重新梳理利用包括南锣鼓巷、还有青龙街区、还有宝华里地区等六块闲置土地，经过细致规划改建为地面的停车场，增加车位1500个。东城区地处呢首都核心区，停车资源匮乏，居住区的停车难、停车乱是多年来城市管理中的痛点和难点，不但影响交通以及环境秩序，也给居民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而辖区内存在的部分闲置土地大多数为拆迁滞留地或者是项目的滞留地，黄土露天，很少缺少管理，同样影响着城市的整体环境。把闲置土地改造为地面停车场，不仅可以改善城市的环境，还可以增加车位的供给，缓解居民的停车需求。 再来关注一下，为了配合北京协和医院西单院区各项建设，今年年底之前，协和医院西单院区部分专科门诊分两批暂时迁到东院，那东院部分病房迁至西单院区，搬迁分两批次，第一批次是今年9月底前，西单院区的这个风湿免疫科、普通内科痛风门诊、血管外科门诊和这个神经科部分普通门诊迁到了东院，那西单院区普通内科和妇产科特需门诊迁至东院啊。第二批次是今年12月底之前，西单院区的血液内科、皮肤科、骨科、眼科，包括胃干门诊和这个中医科的普通门诊将会迁到东院。西单院内呢，西单院内的这个院区内的内分泌科，还有耳鼻喉科、物理医学康复科的部分门诊也将迁到东院。东院妇产科和内分泌科特需门诊分别从8层迁到3层妇产科和5层内分泌科。自2018年11月15号起，整形美容外科和口腔颌面外科病房迁至西单院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吧，看看啊，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自己的自留地儿，然后呢，碰到别人这个碰了以后就身体就心里就不舒服的。 这个 LOVA 就发了一图片，解释了一切。人家就在副驾驶前头贴上了贴纸，上面贴着四个大字：老婆专用。座。 而且他还说了，这是他老公自己给贴上去的。就自己贴上的，没人坐。 哎，我觉得这个办法也好，在于省得解释和麻烦。有的人就比如说女同事吧，直接开门说我蹭趟车，哎呦，那我上自己上后边去吧，是吧？省得多说了。 这玩意儿一瞅这一眼，自己心里也有数了， 咯噔一下， 也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真是自觉呢。 哎呦，来看一下这老公哈，非常自觉。还有一位 Amy 就说了啊，这个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说我啊，从我老公买车到现在几年了，我从来没有坐过副驾驶。为什么？因为我得坐后座照顾好宝宝。我觉得吧，副驾驶谁坐都不重要，不必想太多，最重要的是信任对方。你看，这是一位心大的女汉子，是吧？ 这个其实啊，我这两天老看某情感问题，这个分析我就发现了，其实这有道理。如果这个女孩有安全感的时候，无所谓谁坐在那儿。那最近本来就和老公之间稍微有点小别扭，然后最近又有人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很不爽了，对不对？ 跟这个当时的心境也有关系， 对，情绪都有关系。 好， 再看看鹏这位朋友说，以前特别介意别人动我的书。 哦，对对对对，就是我也介意， 尤其是不喜欢看书又不爱惜的。 嗯， 但是现在改变了，喜欢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书，喜欢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儿谈论同一本书，一起分享感受了。 是我跟你一样，就是别人比如说拿了书以后，因为我第一，我有的时候我不喜欢折角。就我基本上一本书看完了以后就跟没看一样，就是我希望它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啊。这个有的人看书，比如说把书拿过来以后往中间一劈，然后呢，先在上面用手掌咔咔咔来两下，就感觉把那个书给劈开， 快肢解了。 有的人呢，就把书拿下来以后看到这儿，咔折个角往那一个，哎呦，我跟你说，我这个已经严重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我会再去买一本。就是如果他这有人这样看了我的书以后，我可能会再去买一本。 洁癖，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洁癖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有哪些自留地啊，是别人就是如果动了或者是碰了你心里会觉得不舒服的。你有吗？ 我有特别多。 哎呀， 真的特别多。其实你刚才一边说吧，我就就是点了一下我。我在想，有时候我亲妈到我家来，从进门开始我就各种已经不舒服了。比如说会穿着我的拖鞋进来，我就想，哎呀，她的脚比我大一号半，就撑坏了。进来之后，直接我妈拿着我的毛巾投一投，就开始擦擦手。我说：“哎呀，那个是我洗脸的。”然后我妈直接就拿一我的 T 恤衫套上了，她说：“好，我就穿这个吧。”然后我说：“哦，你这衣服好贵。 ”这哎，苗山，我一会儿跟你说，我找到跟你一个同类型的，人家对自己有特别清醒的认识。林就说了：“我这个人特事儿。”来，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他的微信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说一说我们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些自留地是别人一碰你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的呢？而且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大家也引以为戒啊。说是最近在一场遗嘱继承案件的庭审当中，我们先说一下啊，这个案件里面有这么几方，这个人姓卢啊，卢甲、卢乙、卢丙、卢丁。嗯，这个呢是这样啊，他们呢在在之前的某一年啊，他们买了一套房子，就是他父亲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当时啊他爸爸在写了一份遗嘱，在2007年的时候写了一份遗嘱，说我如果去世之后，我这个房屋由卢甲来继承啊。这个等16年哎，这个卢父就去世了，那这个卢甲就是说起诉了卢乙、卢丙、卢丁这三个人，卢丁这三个人啊，要求他们这个支持父亲的遗嘱，然后呢配合他们把这个房屋就过户给自己。 嗯， 哎，就是在这样一起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啊，法官就把这个遗嘱拿出来啊，跟那个卢乙、卢丙就说，哎，这是你们父亲的遗嘱，来你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就把这个给他们了嘛，把这个证据。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卢丙拿到这个遗嘱以后，往自己大腿上悄悄的放到自己大腿上，然后咔搓成一个团，呼清塞到了自己嘴里。 哇，真棒啊！ 啊，关键是这个是吧？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啊。这塞到自己嘴里，法官就问他：“你这个证据有问题吗？”法官没看见嘛，就问他：“你这证据有问题吗？”他还被噎住了，你知道吧？就噎住了，像喝了口水，就说啊，我这个上面这个遗嘱不是我父亲的字儿，我不认可这个遗嘱等等的，就开始耍起赖来了啊。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去干。第一，人家法院当时这些所有的证据在拿来之后都会有一个电子留档，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所有的证据都会拍照啊，都会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你吃了以后也没有用啊，人家照样还是能够看到这个遗嘱上的内容，而且照样是可以采信的。另外，因为卢丙毁灭证据的行为情节恶劣且拒不悔过，他的行为已构成了妨害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定，法院决定对卢丙是罚款50,000元，限时在2018年的10月24号之前要交纳。你看看， 还5天， 这好，你还给他算了一下。 哎呀，这个法官就告诉记者说，他以为吃了这份原件证据，这份证据就真的没用了吗？ 嗯， 刚才大帅就说了，说人家早就已经留档了，是吧？ 嗯。 但是数字法院让庭审过程全程是留痕迹的，所以卢丙的法律意识真的是太淡薄了。在此前的案件生效判决当中呢，这份遗嘱原件已经得到了法院的认定， 嗯， 并且本案呢还有遗嘱的复印件以及其他证据的材料佐证，吃证据这件事儿完全不影响这起案件的继续审理 啊，所以这个再一次我们做一个法律的普及， 无语， 啊，不是什么吃了都会没的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难题，而你现在看到的是你。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林这位同这位同学了，这位朋友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就说了，我这个人就特别事儿啊，而且我还特别洁癖，我爸妈都有点受不了我。我最受不了的是别人穿着外衣坐我的床。 哎呦，这我受不了。 哎，你看，我估计你也受不了，甚至是沙发。啊， 这我也不喜欢， 就是我能疯的那种。好，那我到你家干嘛？趴地上，哈，啊，这个简直太逗了啊！你说你坐不让我坐你床，这个我能理解。那你沙发不让我坐，你干嘛弄一小板凳？他说啊，还有外衣那么脏，床是很清洁私密的地方，你穿着衣服啪叽一坐，细菌不都粘床上了吗？我就会脑补床上爬上各爬满了各种细菌、大虫什么的，谁要这么干，我可能会被我打死。 我有一个办法 啊， 我在沙发上铺了一个小薄褥子。 那 就是有别人来我也不好意思，人家就比如大冬天的人穿好多衣服那怎么办啊， 嗯， 我铺那个褥子你就可以直接坐， 啊， 但是我自己坐的时候我会把那个褥子拿开的。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你们得通过一种的心理调节，你们得解决一下。 我真的心里很难受，刚才他一边说我特别理解他。 是，哎，你我特别想帮助你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能说一说你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你担心身上的别人身上的细菌会跑到这个 我不光嫌弃别人，我嫌弃我自己。我从外边进来的衣服如果不换，我是不会坐在那儿的。而且你知道吗，我要说一个细节，就是在念这条消息的时候， 嗯， 大帅同学特意把林同学的头像打开看了好几眼。 对，因为我在想，我想问一个问题，林，你有男朋友吗？ 多美啊。 不是，我就想问你有男朋友吗？ 头像， 因为如果这么事儿的话，你是不是这个男朋友能不能受得了啊？来看看啊，还有那个还有一位朋友啊，刚才说的不能坐床的这是位姑娘对吧，唐朝丽子。我一位大老爷们说我不太喜欢别人坐我的床。 然后很有气势，还穿着外面的衣服。 尤其是还穿着外面的衣服。上大学的时候还跟室友急过，所以火车我喜欢上铺。另外，你有想过火车上铺已经多少人睡过吗？对吧？另外，我家碗筷也是分着的，各用各的，还准备专为客人准备的餐具。另外，我父母啊比我更严重，他们吃饭每次都在各自的菜盘上放上公筷。各个菜盘上放 这个我也有这个问题 哦。 我吃饭的时候我一看，比如说好多人一边吧唧嘴一边喷，然后再吃那个菜，我那道菜不吃了。 我你有没有发现通过我们两期的互动话题， 我也很龟毛的人， 我渐渐找到了这个很多问题的原因，你知道吧。哎呀，还来看这个摩彩老朋友啊，也说了，说这怎么是事儿啊？穿外衣绝对不能上我的床，脏死了啦！ 你看嘛。 啊，好吧，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整治一下大家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S 聚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斋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日美联储会议纪要公布鹰派信号之后，国际金价白天一度跌破1220美元，晚间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小幅降至21万人，接近几十年最低水平，美股大幅震荡，国际金价上涨触及1230美元后小幅回落。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225.63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叫做你的自留地儿啊，就是有哪些东西，或者是有哪些地方，就是别人碰了以后，或者是你会心里不舒服的。就像我们引发这条话题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吧，某女星对于有人坐了她老公的副驾驶而发飙啊，怒骂、怒斥。所以各位，你们也可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你有没有过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哎，刚才不是有一位林嘛，说自己特事儿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男朋友吗，他给我回复了大帅，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我结婚了说更不幸的是我先生跟我一样爱干净，咋的大帅，你服不 合适吧， 就是那什么看绿豆你们俩对眼了呗。然后说我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然后再做家里来人我会铺单子，跟苗山一样。嗯，好， 我觉得铺单子这件事儿吧，就是对于来做客的朋友来说，对我来说都是好事儿 啊， 也不会给人特别添麻烦。 好好好， 对吧？ 来看看你那里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各种奇葩的自留地。 糊涂的旁观者就说了，要说不许别人动我东西，好像还真不是太多。我这人平时比较大大咧咧，非要说的话，那就是我的相机。 哦， 我倒不是怕他们把我相机弄坏了，而是我相机上有一些符合我自己使用习惯的设置。 对对对， 我怕他们一旦就给我调乱了，我再用的时候重新需要设置就比较麻烦。 明白明白明白。这个还有一位叫刘学燕的就说了啊，来我来给你们说一个，这也是直接导致我跟老公总吵架的直接原因，就是我最受不了的是所有的抽屉柜子的门是开着的，比如说家里的抽屉啊柜子的门都打开的，他受不了，我一定要给关上。哎，但是我老公就愿意把所有的抽屉跟柜子门都打开，如果我先出门回来就感觉家里被盗了似的，我那个火呀。我老公爱开门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柜子和抽屉啊老关着，里面不能通风，需要晒一晒。 这是什么观点？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他老婆的这个观点我能理解是在哪，他希望家里能够整整齐齐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整洁的，咔咔咔啊，这个都关好。 而且不能这么着开着通风，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柜子啊和抽屉里面有时候放这个防霉球什么的，它是有一个空间。 是它需要密闭的空间。 对，你这老敞着，它有的时候空气里面的潮气就进去了。 哦， 你这柜子里的衣服就…… 而且我觉得这老公也是，你比如说你真的要通风，你可以隔一段时间集中通风，对吧？你不能老打开。这俩人是，你要俩人是这个习惯的话，那肯定得打。 这个欧营杂影杂就说，我最受不了别人登录我的账号。 哦， 不管是支付宝还是淘宝还是 QQ 还是微信还是微博等等、 嗯、 别人随意登录我感觉没有安全感。你 这 个也太大条了吧，这个谁能登录我的账号、啊、 这肯定是的。而且我还有一个这个点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手机的密码我不会给别人，就是 女朋友也不给、 女朋友我是不给，就是比如说她要看我的手机，我可以给打开以后你随便看、 哦、 就你随便翻然后随便看任何里边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看，但是就是我但是就比如说你要问我密码我就不愿意， 就是你得得到我的授权可以， 反正就不知道这个是就是有好几次了啊，说这个事儿，我说你要看我手机随便看，但是呢就是想知道我密码我就心里觉得不得劲儿。 哦，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问、 嗯、哦，哎呦哎呀，终于只挑到一个你可以找到男朋友的这个点了啊！ 真的，我从来不问、 哦， 而且就给我看我都不看，因为我也不想看。 哎， 你也别看我的。 哎，中国华就说了，哎，就刚才我听你们说自己事儿特别多的这些朋友啊，包括有洁癖的朋友，中国华说，大帅你就问他们一句，你们都有娃了吗？ 没有啊。 好像有娃了以后。这个以前的所有的一些洁癖什么的好像都会改很多， 当然据说是能治好的、 啊、 因为孩子一口奶吐在你脸上之后你这什么病都没了、 好吧好吧，来看看你那还有什么自留地 啊 反正这磨草是肯定站在我这边的、 嗯、 他就说不能碰我毛巾啊，不能穿我拖鞋啊， 嗯， 隔着袜子我可以接受，光脚不能忍啊，但是就是他闺女是例外、可以随便霍霍我的东西， 你看看啊， 我觉得这个是嘛， 嗯，油菜花说了，我最受不了就是我爸开我的车，你看嘛，还有特定对象啊，那自留地儿专门针对的我爸开我的车，他开车特费油不说，而且每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就感觉哪哪都不对劲儿。哦，这个就跟别人比如说用了你相机差不多， 对，就自己特别在意， 就别人开了你车以后其实他可能没调你座位，你总感觉上了车以后哎，好像这个座位不对劲儿，我得怎么感觉哎，胳膊伸得有点长啊，或者怎么怎么着，有特别有这种。 我也不喜欢别人开我的车，就别人踩油门的时候特别使劲、 啊、 把我车踩坏了。 而且尤其是怎么着的，就别你尤其是别人开你车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坐在副驾驶。 我、哦、看不了。 就你完全看不了。 看不了看不了。 就是那种感觉啊。 你也是这样的是吧、 哎 刚才小葵还说呢，他说大帅你刚才说那书的那个事儿我特别有同感。 嗯、 尤其是看到别人借我书看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书左边的书页整个窝到右边，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有哪些自留地是别人一碰或者是动一下你就特别难受的，心里不舒服的，包括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呢？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Hello， 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嗯、 首先关注一下这个今天下午会有一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就是中国女排将会对阵意大利队啊。世锦赛的四强已经开打了。 不 不过提到这个中国女排啊，咱们有一个大段的文字，大家了解一下。 嗯、 中国女排大器晚成的31岁老将副攻手闫妮儿、 哦， 这个外号是北长城啊，是郎平这个麾下的一名悍将， 嗯、 是咱们中国女排网口最坚固的一道屏障。 哎呦， 中国女排呢有两名朴实无华的世界级副攻手，一个是来自福建身高1.96米的南长城徐云丽， 好 一 好； 另一个呢是来自辽宁身高1.92米的北长城，就是闫妮儿了。所以本届大赛呢，徐云丽因伤暂时淡出国家队，不过呢她也是来到日本协助了郎平，帮助队员进行心理的疏导。 嗯， 南北长城在日本再度相逢，徐云丽一见到闫妮儿就打趣道，怎么样闫掌柜，心情可好啊。 嗯， 为这个和闫妮儿这个被队友叫这个闫掌柜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这个不爱说话却爱笑的东北姑娘长得特别喜庆、 啊、 之前热播的电视剧《武林外传》里的女主角佟掌柜的扮演者叫闫妮儿，是吧、 啊、那个闫， 因此这个颜呢是颜色的颜哈，颜妮儿呢就被球迷亲切的称为颜掌柜了。 好家伙，所以这个女排又一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呢、 嗯、 队中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功臣啊。好，再来关注一下2018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八强产生，随着周跃龙止步第四轮，罗洪浩4-2立刻这个尼尔罗布逊挺进八强，中国军团只剩下罗洪浩一根独苗，卫冕冠军奥沙利文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大胜黑马沙拉夫闯入八强，特鲁姆普则2-4不敌瑞恩戴啊、止步16强。那八分、 啊、说这个比赛不错，斯诺克 嗯 我就可以打一辈子是不是？ 你是感觉他的没有年龄的限制或者怎么样？ 因为他首先对体力上不需要出特别多汗。 你啥拉倒吧你们！我告诉你，任何体育运动，他对于体力的要求其实都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你看他们好像感觉哎，就那么小的地儿围着个台子转，然后呢就趴下打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们那种比如脑力运动那种脑力消耗， 哦、 对吧？那是非。其实我特别佩服打台球的人，我就想他们是怎么能够做到，比如说打出去就他他他他他他弹那么多下，还能知道这个接下来就是弹球弹到哪儿。 下次咱俩打一局啊，我是特别喜欢打台球的。 哦，是吗？ 我特别喜欢，但是斯诺克说实话特别佩服打斯诺克的选手、 嗯、 因为那个首先战线比较长，每一局比较久、 嗯、还要攻防， 对，还要算分，所以对我来这种脑子不太好数学不太好的人来说很艰难。 嗯， 我以前最喜欢打的九球， 嗯， 就按数打呗， 就是那个叫什么拳的，打拳的，打花的嘛。 那个不是，那是美式落袋 啊。 九球 不就是那个花？ 暗号打一号球、二号球，按数打啊，九球。 哦， 潘晓婷打的就是九球。 哦， 哎， 我电台潘晓婷啊，你是？ 你没发现我们俩长得有点像吗？ 你没发现音乐都停了吗？你想让我说什么？ 无言以对， 我们这是几楼？我要跳下去。好，这个，哎呀，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现在是要放段广告，让我缓一缓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3K能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都有什么自留地儿啊？学会忍耐说了，你看我的也是单反相机从来不借，啊，从来不借给别人，连老婆都别想动啊！ 这肯定不能动。 不是，他说连老婆也不能动、 哦、相机， 你想哪儿去了啊？这还用说吗？这肯定自留地儿啊，对吧？说书也不借给别人啊，车也是我开。老婆开的时候不多，除了我不在家的时候，还特别反感下车的时候使劲关车门的。 对，我其实所以我从来不管人借书啊借车开。 嗯，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私密然后自己的那个东西，尤其你知道开车吧、 哎、 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嗯， 所以那是不一样的。 哎，那我们来看一位番茄啊，他呢就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是他邻居的。他说之前有个阿姨对我们特别好，他就住我们家对门啊，他家老公进门的时候啊， 一定要在门厅必须脱的只有背心裤衩，穿好家居服才能进门啊！这我去过一次，吓得我再也不敢去了。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老公下班回家以后，咔站在门口开始脱衣服啊！我、哦、天哪，这得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老公还没离是真爱啊！啊 有一位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这位朋友就说了， 嗯， 我最讨厌别人在我车上吃东西了 啊， 还有抽烟、 嗯、 有一次我小姨子坐我车里吃包子、嗯、还是韭菜馅的、啊、我一生气就停车把他扔在路边自己开车走了、 嗯、 当时离家很近了，步行几分钟就到了、 啊、 如果远我不会把他放这个路边、啊、我会把包子给他扔了而且我特别理解，我也讨厌 啊， 我特别讨厌，你知道有一次 来了 就前男友 哎呦这话题值了啊，来说 在车上你知道吗、嗯、他先是把腿翘起来，然后那个车就一直蹭我前面那个手抠的位置，然后他还抽烟、 哦、 然后我刚开始不好意思给他轰下去，我就帮他把车窗打开、哎、我说你是吧、通通风对吧、这里边密闭、然后他还自己把这车门关上了说没事儿、 哦、 我说这有没有事儿？这我说了算吧、 哦、 而且你知道那个烟灰一直往下落、 哦、明白明白， 后来我心里难受到我不能开车下去，因为我怕一边开一边看他影响我驾驶、哦、我就停车靠在路边我说你先抽吧，抽完了我们再走， 哦， 就我是忍不住的看他一边在吃东西往下掉，然后烟灰往下掉， 就变成了前男友。 对， 哎呀，你看一根烟引发的惨案是吧？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有哪些？你有哪些自留地儿是别人，比如说动了，或者是做了什么，你心里特别不舒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实用资讯。由狮门电影公司出品，米拉库尼斯、凯特麦克金农、山姆修汉等主演的电影《我的间谍前男友》今天将会登陆全国院线。 魔幻冒险巨制《滴答屋》宣布呢，国内定档是11月1号。《滴答屋》讲述了失去双亲的小男孩 Louis 前去投靠离家多年未曾谋面的舅舅 Jonathan， 意外发现舅舅的真实身份，而竟又拥有魔法神奇的魔法师，并对舅舅那栋充满超自然现象的房子好奇不已的故事。 好，家庭喜剧电影《我的冤家是条狗》，嗯，好，定档11月9号。 深夜食堂音乐剧中文版呢，目前正在上海的兰心大剧院上演。这一部剧呢，引进了原版的漫画版权，由韩方导演金栋元和中方导演的高瑞佳联合指导。 嗯。来看一下啊，专门从事音乐剧引进的叫巨城音乐剧公司近日公布了明年的音乐剧演出计划，明年将会有《猫》《贝隆夫人》两部英语的音乐剧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红与黑》两部法语音乐剧引进中国。 咱们了解一下，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是99重阳节， 嗯， 然后在重阳节当天呢，是北京人艺举行了追思会，来缅怀一个月前离世的表演艺术家朱旭老先生。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立，当时22岁的朱旭老师呢，成为北京人艺的演员。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朱旭呢塑造过众多经典的舞台形象，朱旭的表演风格朴实自然，松弛而细腻，也给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舞台之外，老年朱旭还成为了银幕和荧屏上大器晚成的重量级演员，其不留痕迹的表演被评为完全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看这个还有哪些朋友有自己独特的自留地啊，别人一动或者一碰就心里特别不舒服的、啊、 我特别同意爷先睡会儿这个朋友说的话。 好，嗯，对， 你知道吗，他说了，我最介意的是我收藏的手办玩偶和藏书、嗯、一般都是绝版、 哦、 但是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可以一起交流，这可能就是圈子吧。 对对对， 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他所谓的圈子是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嗯，就是遵照同样的规则行事的朋友、 哎、就是他们会比如说都是玩这个的， 都爱惜 他拿过来以后，他的玩法呀，他的这个使用过程都比较就是都比较规范、啊、 对，爱惜嘛。 这个说到这儿想起来，咱们有一个同事，他就特别喜欢这种玩偶、嗯、啊，然后喜欢这种手办，然后他的办公桌上还摆了一排，也不知道是哪一天谁就是动了一下他的这个玩偶和手办，可能还给他动坏了一翅啊，然后他就直接在办公桌上贴了一张纸条，谁再动我的手办我吊起来打。 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吧、嗯、你搞不清楚对方的就是他的喜好程度是什么样的、嗯、所以对别人的东西首先我们要爱惜。 对对对， 另外不要轻易就拿起来。 好，巴黎老佛爷就说了，哎呦，这也是一位美妈，你看见了吗，巴黎老佛爷、 哦、挺漂亮的、 哎、你知道她这么漂亮的美妈最在意的是什么呢，我最受不了别的女人用我的口红或者是唇膏。 哎，这个当然了，就是你直接往嘴上涂的，这是很私密的、 哎、但是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活动啊或者干嘛的，这个比如说会找女同事借点唇膏啥的，对吧，是不是借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内心千万个、 哎、不是不是，这个时候我解释一下，我经常有的时候在外面有的朋友说，哎呦我没带口红， 嗯， 我会主动说，我说我带了、 啊、 所以呢身边这个朋友如果是特别上道的话、 啊、 他会先问你介不介意我直接抹还是我蹭手上抹。 哦，那如果我借你口红你借吗， 我会借你的、 啊、 大不了你抹完了我再 不要了、 哎、不是、啊，大不了你抹完之后我会在我手上再蹭一蹭下去。 哦，就蹭一层下去。 对啊、 哦、 就不直接接触了。 明白明白明白，你们女人真的是啊。啊不，这个我能理解，因为这个往嘴上涂的东西嘛， 对 吧啊。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一抹蓝就说了，哎呀大帅苗山早上好，我是个随性的人，要是面对我喜欢的人，那在我这儿就没有自留地儿，要是我反感的人，那哪都是我的自留地儿。啊，要真说有什么是我实在不能忍受的，那可能就是不能随便穿我的鞋，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脚气呀、啊。 对啊，鞋也是很私密就很自己的东西嘛。 嗯嗯，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就那个位朋友说是不是这圈子是一样的，就大家能不能遵守同样的规则、 嗯、 比如说到家里很多人觉得，哎呀这坐床你是不是太事儿了、 嗯、 但如果你一进来的时候你会先问，哎你介不介意我坐在这儿，我首先心里会舒服一半的。 哦， 是不一样的，比那种咣当直接就想、哦、想干嘛就干嘛的人，就是我就会不舒服。 哦，那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其实并不在乎他干不干净，还是在乎这个人 尊不尊重。 哦，明白了，我到时候去我去你家，我能躺一会儿吗？ 啊不不，咱们就在客厅聊吧。 不，我还是喜欢卧室采光好。来看一下这个小霍说了，我最受不了坐在副驾驶上把靠背放倒倚在上面，而且还不老实，屁股老在座椅上动，等下车后看到椅套都变形了那种情况，我最受不了。 啊、哦，我也不喜欢。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 尽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世境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让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黄工，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 哎，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说一下咱们北京啊，还有国内的一些天气情况。首先来看看北京地区呢。今天和双休日两天啊，北京地区呢天空云会比较多一些，大部分时间呢可以说是多云见阴的天气，但是没有降雨也没有降雪，风力呢也不太大，气温呢也比较平稳，最高气温现在预报都是白天呢都在18-19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在8度上下。总的来看吧，这几天呢就是未来这两三天北京地区的天气啊，对出行啊游玩啊是没有影响的。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这两三天啊，全国的主要天气呢，一个是冷空气，影响我国的这个北方大部分地区。冷空气呢会自西向东，首先影响的是新疆地区，给新疆呢带来这个大风、降温，还有这个小到中雪天气或者是雨夹雪天气，给这个新疆的南部还有甘肃的西部啊，会带来这个沙尘天气。在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大风。那么在我国的中东部呢，主要是华北的中南部还有黄淮西部的地区，由于扩散条件呢这几天啊不太有利，将会出现雾霾天气，个别地方呢可能还会比较重一些，会出现能见度啊短时低于1公里的天气，对驾车出行呢还是有短暂的影响。 嗯， 那么未来这几天我国的降雨情况，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呢主要在内蒙古的中南部、陕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西南和海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其中呢在贵州的北部还有海南的东部局部地区啊会有这个大雨。那么明天和后天呢，这个降雨啊会向北向东发展并有加强的趋势，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还有北部地华北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

那你有没有那种把沙发当马桶的感觉？万一你产生错觉了怎么办？是我想说的是这样，这位朋友，如果你已经退到一半了，你就何差再把那一半也退下去呢？你直接脱了不得了吗？啊，你就哎呦我天， 还没来暖气， 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啊，你这不能叫被驯服，你这叫驯化了一半啊，还没有驯化好啊！哎呦我的天哪，这简直了，这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哎，我看到的到目前为止最奇特的一位来了。啊，就是我真的没有看过的，比如说自留地最奇特的一个人，他说我不喜欢别人进我的厨房 Mingo， 他说特别是还品头论足的，无论是夸奖还是挑毛病或者提建议，我都特别抵触。朋友来家里做客，主动帮我做饭或者刷碗，我都感觉我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就连我老公我都不希望他进厨房，你这个习惯我特别喜欢啊。 我也特别喜欢。 但他呢有个特别的奇怪的习惯，就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回到家必须要打开冰箱看一下，也不是要吃什么，就是观察观察。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隐私被窥探了。我对厨房的喜爱已经到了特别希望在厨房里放张床，我就直接住在里边的程度。 哎呦。 他这是说有的时候看那个楼盘的户型平面图，会看到有厨房旁边有保姆间的户型，我就心驰神往，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女人？ 我觉得他们家厨房估计够大，首先够舒适。 不是，这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娶了这个位姑娘，就直接可以把，就是把卧室就直接给她在旁边再建一个，在厨房旁边建一个小卧室就可以了。 她肯定是特有生活情趣的人。 我觉得这种喜爱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偏执的程度啊，真的是。 只要这个厨房够大、够空间、转得开，我也愿意在那儿待着。 这。终于美化了一下自己、来来还有看看啊。 格言毛头就说了，作为一个修理工，我的工具包是很不愿意被别人动的。 哦，这个是肯定的， 对吧？ 因为别人比如说人家工具包里的东西都有顺序的， 对 对吧？啊， 还有这个格力魅力人生、我特别不喜欢别人碰我枕头，我很反感。 哦， 这个枕头已经非常之私密了， 对吧？ 现在这个人不但要上床还要碰你枕头这件事儿。 这是谁？来看一下。安说了，我觉得我还好，除了像口红牙刷这样的私人用品不愿意别人碰以外，其他倒没什么。牙刷你肯定不能让别人动啊，那个东西口腔里的各种细菌疾病是吧。可是我最烦的就是别的女人动我老公。让我他说让我他说的那个动是比那种动，他说是让我老公帮忙这个帮忙那个等等的，我自己都舍不得用，你们凭啥使唤的那么自然？哼。哦， 就是 这位朋友说的，你就这怎么这种里边这种还有浓浓的秀恩爱的味道，但是是吧？他说的又特别在理儿，就是我们前老是有那种段子嘛，比如说有的女孩老是装柔弱，啊，我拧不开。哎，昨天给大家讲个段子啊，昨天有一个朋友跟他说，跟我说，说他有一个同学是学理工科的啊，就一直是单身。说他为什么单身呢？他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打水，他找到了理由，找到了原因，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打水，然后呢，他这个同学站在他前面，他这个同学前面还站着一个女生， 嗯， 但是其实这个女生好像就一直挺喜欢他这个同学的， 嗯， 所以呢，那个女孩就跟他那个突然转过头来跟那个男生说：“哎呀，我暖瓶盖打不开了，暖瓶堵拧不开，你知道这多么明显的借口？你知道我同学他那个同学说了一句什么吗？哦，你打不开了，那能让我先来吗？” 纯直男， 然后就你知道吗？至今未婚。 哎呦，这其实我也要吐槽。就我这约会过的一个人曾经说过这个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我坐飞机从国外回来，而且我已经去了很长时间了，而且期间他一直在问我，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每天干什么呀？还是很关心的。 有。 结果就在我已经在飞机场了，他问，哎，你今天干什么呀？我就是怕人家觉得就好像我让人家接我这样的话，所以我特意在头一天没跟他说我明天要回北京。 哎呀， 所以呢，当他问我，哎，今天有什么安排？就在那儿玩什么？我就说我已经在机场了，其实我要回北京了。 哦， 正常。 这句话里边其实是带有一定的含义的。 对，哎，我是说，如果像类似的事儿， 我现在跟你说，哎，我现在已经在机场了，而且是开场白是。 珊珊，你要回来了，太好了！你晚上想吃什么？我马上准备。然后你现在，哎、你还有多久？你是刚到吗？你是不是要取行李？我马上开车过去。 你看这正常反应对不对？就算你不来接我，最差也是，哎，我可能白天有事，但是晚上一块吃饭吧，这很正常的，对吧？ 对。 结果当时约会的这个人说了句什么呢？啊，你回来了，太好了，北京天气不错。 嗯， 然后就没有再没有任何回复。 嗯， 然后这个人还有第二件事儿，就有一次我坐火车。 哎，就好了，我们今天实力这个不是时间不够了，改天我们再跟大家详细分享苗珊的感情史啊，这个包括他遇到的那些这个不解风情的男人啊，咱们改天可以直接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体育方不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今天的旅游非常特别 啊、嗯、 因为我上个周末啊， 你去了 这个请教了一下京郊王之后啊，去了一个地儿，我说了诶感觉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就策划了一下，我们准备每个周五都让京郊王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您可以参考一下周末的时候出行。那今天我们就迎来了京郊王的第一个推荐，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京郊王王海春。金秋十月最是天高云淡，出游好时节，登高赏红叶是秋游第一选择。但香山人太多了，坡峰岭车太堵，红叶虽然艳丽，但我觉着不如看彩叶的层次丰富。而彩叶区往往都在深山里，深山区季节更替更要快，更需要抓紧这阳光灿烂的秋日。咱今儿个就说说怀柔的喇叭沟门。一提喇叭沟门，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原始森林公园，其实那附近还有很多的景色迷人之地。在当地的苗人村有一个七仙盆景区，近得山谷，植被茂密，松鼠跳跃，鸟儿鸣唱，甚至有可能看到野猪妈妈带着小崽儿山谷里觅食。如果你是哈利波特痴迷者，一定要去找找一种特有植物，正是在这棵植物下，哈利波特有了自己的初吻，那种植物就是胡寄生，只有自然环境最好的地方它才能生长。到了景区你就知道为啥叫七仙盆了，在谷底有一块巨大的山崖，有大小不一连续七个独立的池子，这都是天然溪水冲刷而成，仙女在里面泡澡那是没问题的。当地村民对着七仙盆敬仰有加，如果你要问了，那里边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呢。政府在这儿还修了栈道小亭，走走还能看到老书场的秋千，还有抗日战士的藏药洞，山谷中还有三四层楼高的巨石，村民修了木梯，你可以爬到上头登高远望。山林里红的枫树、栗树、野山楂，黄的山杨、白桦、落叶松，还有那深绿色的油松，阳光照耀下真是五彩斑斓的。现在西安盆景区还是没人收费的，但如果前往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穿着登山鞋、长衣长裤。如果去七仙盆景区，你一定会路过有一个叫云泽谷农庄的，农庄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霍比特小屋，还有林间小木屋可供住宿。如果要需要实惠的住宿，苗人村里农家院很多，不到200，但都是需要提前预定的。好了，今天先聊到这儿，下周咱再接着聊京郊出游好去处。 哎呀，我就跟你说，这我们让京郊王专门给我们录的啊。然后京郊王真的是特别厉害，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王老师啊，那真的是把北京周边啊这个玩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地方啊。你随便您向他问什么样的问题，我说我要去哪玩，哪地方人少，哪地方有好吃的好喝的，哎，随便一问，哈哈哈，都给你说出来。所以呢，我们也会在后面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陆续的请他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应该就是 喇叭沟门 的那个叫做苗营村，苗营村那个地方，然后他也介绍了一路的风景。如果您周末有时间，不妨去到那里看一看。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继续分享大家的互动话题。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房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的自留地啊？ 七月就说了，有娃之后不是洁癖更严重了吗？ 哦， 孩子东西肯定得跟大人分开，天天不是洗就是涮的，进门洗手洗脸，生怕这个把细菌病毒带回来。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摸我们家孩子脸，尤其是还是他不洗手的时候。 这个是，还有的一些人就比如说喜欢摸孩子头。这个呢在有些地方是是一种禁忌啊，就是不允许摸人孩子头的啊。那个所以大家反正是这个我现在发现了，通过今天的早上的节目以后，就见了人以后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好，感觉哪哪都不敢动啊。然后你比如说叫 BY on air 就说了，我最不喜欢别人靠近我。 其实这是安全距离吗？ 而每个人都有安全距离， 是吧？ 就是 你看，我观察过，在电梯里，如果陌生人进来，你知道吗？电梯经常会有一些公共空间嘛，你会发现最先上来的人会站四个角站。 哦， 对不对？这就是希望跟别人有一个安全距离。 哎，那我喜欢站中间是一种什么心理？ 你希望离脚上的那个人远一点。是不是？ 哎，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叫这个暖暖说了，哈，我不喜欢领导坐我的工位。 我也 这算我是多不喜，他这个里边有两个限定，第一是自己的工位，最重要的是他不喜欢领导坐他的工位。哎，那你喜欢坐领导的位置吗？就是他喜欢在你不在的时候坐在你的工位上，看看你的电脑，翻翻你的书，看看你的本儿啊，要不然就是当你工作的时候在你身后盯着，也不知道在干嘛，每次我都很恼火。哦，那你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这个领导是有问题的。你没事跑人座位上去翻人东西干嘛呀？ 就跟女朋友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就是很好奇。 不是，哎，这有啥好奇的？你有病啊！你好奇这个干嘛？ 我就说这个领导的心理啊，有的时候就跟这个男孩女朋友一样。你说他真的很多姑娘翻看男孩的手机想看到什么吗？看到了心情也不好，没看到觉得不甘心。是不是？所以这是同样的心理问题。 不，我觉得这个心理问题你得改啊， 得改。 对，还尤其是那种没事站别人后边，对吧？你站那干嘛呢？监工呢，对吧？ 对，这个不好， 这不好啊。 这个微小雅就说了，大帅我不同意你说的啊，我和山小姐所有的事都是一样的。他我也是个2岁娃的妈妈，而我并没有就是被治好，主要就是你必须要找到和你一样事儿的老公就特别好。 哦， 就合适嘛， 就是两个人都这个臭味相投啊， 对， 就是都不喜欢那个一样的东西，哎，所以就能玩到一起去了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骄阳说了，我自己也是比较讨厌别人在我家里乱扔乱放东西，所以我自己去别人家住过以后都会把屋子帮忙收拾好，我对象车里我吃完东西也会尽量的来收拾干净啊，就是那种就是比较讲究整洁，就我妈从小教育我，就是东西从哪拿的要放回原处。 哎， 啊， 其实这都是家里的好习惯，对不对？ 来，哎，刚才有一位，咱们早上都说了，这个比如说男的对车特别在意，对吧？比如说不能别人动我的车。嗯、大心子是位姑娘，女她就说了，哎，大帅苗世山，早上好。 嗯嗯， 我老公就对我的车观察的就很仔细，谁坐了我的副驾驶，谁开了我的车，一系列的留意。因为他坐副驾驶的要求是极舒服的那种。啊，开车也是一看反光镜的角度就知道有人开过我的车，我真的也是服了啊！明白，就是对这个有一个强烈的就叫私人领地感。 对，这个曹宇就说了，我的自留地就是别人碰我的钢琴，我每次弹完呢、都会擦干净，有时候家里来人就会把琴盖打开用力摁几下琴键，留了好多手印，其实我当时内心是崩溃的。 哦， 可自从有了孩子，你们懂的，孩子每天在上面胡摁， 也就无所谓了，对吧？哎，你别说，我要看到钢琴我喜欢就摁两下。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隔壁老王家的孩子， 就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啊！虽然不会弹， 就是你摁的和你哼出来的不是一个事儿，是吧？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保持互动哦。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接下来说一件奇闻异事吧。啊，前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刚说了一件奇闻异事，就是有一老太太，70多老太太，坚持好像60多年只喝可乐啊，每天喝4罐可乐。我们今天又来一奇葩的啊，美国一男子37年坚持每天只吃披萨。 嚯， 嗯， 挺好吃的。 人对一样东西的喜爱能有多执着呢？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一样，对吧？你看看这位美国男子麦克罗曼，37年来他每天的晚餐吃披萨饼，前些年甚至一天3顿只吃披萨饼。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事儿可以操作呀。 啊， 就是我也就怕胖，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每天吃烙饼， 每天吃烙饼 卷鸡蛋， 你也不怕是不是？ 哎，我跟你说，就 像周学东那样上厕所。 我跟你说说啊，我跟你说说实话，咱们单位2层食堂那个烙饼卷鸡蛋 啊， 高磊自从告诉我之后，我曾经连续2年半每天早上 3层还是2层？ 2层。 有烙饼卷 鸡蛋，烙饼卷鸡蛋，哇，那叫一个好吃！早上 是吗？ 对， 哦， 我胖了6斤。 哎呦，好，嗯，这高磊目的达到了， 特别好吃。 说一说，继续说说这个人。 对，罗曼现年41岁，所以这么一算起来，他是从4岁开始。是吧，就相当于每天晚上吃披萨的。 嗯， 在新泽西他任教的时候，他3、4岁的时候，母亲第一次让他接触了披萨，他就爱上了披萨，而且每天必吃。披萨陪伴罗曼度过了童年、青少年直到成年，许多年里呢，他甚至一天3餐是以披萨为食的。 嗯， 直到不久前他才把这个习惯改为午餐要么吃披萨，要么就是吃花生酱三明治，但是晚餐依然是披萨。他去年结婚那天， 哎， 同样没有忘记吃披萨。 嗯， 披萨有很多种，罗曼最喜欢的是薄薄的玛格丽塔披萨。多年来呢，尽管一直吃披萨，但是罗曼的胆固醇并没有超标，总体而言还是身体健康的。 是这样啊，你要想哈，你看他坚持这个爱好和习惯，最后在40多岁结婚了。 说句实话啊，他是哪儿人？他是美国人是吧？ 对对对， 就是在欧美人的印象里，他们41岁结婚并不是一个特别晚的年纪。 哦，明白。好，来，接下来咱们就还说说大家的奇闻异事吧，我觉得也都很奇葩啊。这个慵懒的猫说，要说我的禁忌不是任何东西，是我自己，我特别受不了别人靠我特别近，亲近的人也不行，就是感觉特别不舒服。顺便说一下，我曾经遇到过对于 那个特别洁癖的人，我跟他洁癖啊，那我跟他聊了一次，说的他快要想离开这个世界了，以后就没那么多事儿了，所以想治好洁癖找我吧。啊，真的假的？那你这个能把自己的毛病治好吗？那你说别人离你特别近，那我想知道你爱人怎么办？你也让他离你远远的啊？ 那不一样，那个可以超越一下安全距离。看人下菜碟嘛。